据报道，在争取青瓦台鄂米朴槿惠力竭下台的第五次泛国民行动之前，从26号凌晨起，在首尔市内各处有大规模事前动员集会举行。由全国农民会总联盟和全国妇女农民会总联合成员组成的斗争团，有30多个团体参加的妇女团体联合，在市宗路公园分别举行誓师集会和集会。21世纪青少年共同体希望在普信阁前举行实际集会，全国教师研究者紧急实际会议，中高生革命和全国残疾人妇女联代分别在中路阁前、明洞站前和清溪广场前举行集会等，市民社会团体在各处举行了动员集会。南朝鲜的共同民主党、国民党等在野党分别举行了争取朴槿惠下台誓师集会和党员集会，正义党举行了争取总统下台流动党社出征时，首尔社长朴元淳强烈要求朴槿惠下台后说，总统要在检察厅而不要在青瓦台。事前集会结束后，各阶层群众开始了对青瓦台的第一次包围行进，参加者围住青瓦台高喊了朴槿惠下台的口号。数十万名各阶层群众结束包围青瓦台行进之后，聚集在主要斗争场所首尔广场。南朝鲜联合通讯社报道说，当天下午仅在首尔已将有有史以来最多的150万多人聚集在各处举行集会，要求朴槿惠下台，有1500多个市民社会团体参加。世界各国媒体以包围青瓦台、愤怒的市民开始行动等为题，一起报道了南朝鲜各阶层高昂的斗争气势。据悉，示威群众将到27号凌晨为止坚持进行第五次泛国民行动正式集会、第二次包围青瓦台行进、谴责朴槿惠公园等各种形式的斗争。另外，南朝鲜网报现状报23号报道说，为收拾国政笼络事态而留下的臭娘朴槿惠逆贼崔钦信法务部长官和青瓦台民政首席秘书官接连脱离朴槿惠号遇难船。现状报载文强调，执政党新国家党的前任代表金茂成也表示要带头弹劾朴槿惠。